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4月15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北京举行。本届电影节包括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奖、开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市场、电影嘉年华、闭幕式及颁奖典礼七大主体活动，以及电影音乐会、网络电影单元、电影沙龙、新片发布等300余项活动。其中北京展映单元以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为最大看点，而在饕餮系列中，X 战警系列颇为引人注目。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来为大家分享的是第八届北京电影节特别节目，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科幻经典动作影片 X 战警第二部的精彩故事。其实从2000年 X 战警上映，创下了非续集系列影片最高开票纪录，亮丽的票房数字也使得 X 战警成为福斯影片公司继异形、星际大战之后最成功的系列影片。而在第二部当中，原班人马全数归队，并且有4个新角色加入新的变种人队列作战。那么您还记得这部影片吗？在 X 战警2中，变种人曾因一位政要人物遇刺，在遭遇大规模袭击，那么这次他们又是如何避免危机的呢？而在这部续集影片中，全数归队的原班人马也有改变，也有所不变。例如休·杰克曼饰演的金刚狼还是一身肌肉，弹力背心打扮， X 教授的光头也没有改变，扮演风暴女的影后哈利·贝瑞的长发造型则被剪短，还烫成了卷发，仿佛暴风变成了龙卷风。那么至于 X 战警首集当中十分抢眼的妖女，则是加重了戏份。女演员丽贝卡将身材火辣，但皮肤却宛如爬虫类粗糙多油的妖女，演得致命而撩人。但是丽贝卡每一次上戏化妆的时间都是长达8个小时。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 X 战警第二部。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 故事开场紧接着 X 战警第一集的结尾，金刚狼罗根为了找回自己过去的记忆，离开了 X 教授的学校，隐姓埋名前往埃克莱湖工业中心。另一边，人类议会正忙于重建在变种人大战中受到重创的自由女神像，万磁王则继续在 X 教授精心打造的塑料监狱中服刑。 从表面上看，这个世界似乎渐渐恢复了正常，但在这个世界的黑暗深处，新的阴谋正在悄悄临近，而 X 战警吉英似乎也感受到了一些征兆。 吉英，没事吧？ 没事，没事，挺好，只是有点头疼。 不只是头疼吧？听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可是自从自由岛大战之后，你就变了。 最近我心理感应失常了，没法集中精力，我什么都能听。 不只是心灵感应失常，一个月之前你必须集中精神才能让书或者椅子升空，现在你做噩梦，整个卧室都会震动。 我的梦越来越糟 ，Scott， 我一直感到有可怕的事要发生。 我绝不会让你出事的。 就在吉英和斯科特感到困惑的时候，白宫那边已经出了事，总统遭到变种人刺杀，还留下了变种人要自由的字条，因此 X 教授把他们两个和风暴女一起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认为这是万磁王指使的。 我认为不是 Scott。 虽然万磁王艾瑞克有能力在监狱组织这种事，可这不合情理，这只会损害他的变种人昌盛计划。 变种人超越普通人， 没错，如果他能掌握局势， 这下政府又得搬出上次那个变种人注册法案了。 也许更糟，总统或许宣布紧急状态，逮捕这个国家所有的变种人。 你认为刺客是单干？ 要弄明白，就要赶在当局之前找到他。我一直在用主脑搜寻他，可他的活动实在是反复无常，飘忽不定。我已得到精确的坐标，风暴接应，你们就开 X 喷气机把它接来。 就在吉英和风暴女前去寻找那个变种人的时候，金刚狼回到了学校，见到了 X 教授，而教授正在用主脑搜寻那个刺杀总统的变种人的下落。 要我离开吗？ 不，只要你别动。这些光代表地球上每一个活人。白光是普通人类，红光是变种人。通过主脑，我连上了他们，他们也连上我。你乔洛根，我们不像你想的那么孤独。 我找到艾莱克湖的基地了，什么都没有。 那断开的线是那个袭击总统的变种人的路线，要确定他的坐标非常困难。 哦，你不能再集中些吗？ 再集中些他就没命了。那儿，看来他终于不再跑了。 再读一下我的思想， 罗根，恐怕结果还会跟以前一样。 我们说好的， 心灵不是盒子，不能随随便便的打开，它是个蜂窝，有众多的内容。 别跟我说教， 我从不怀疑你没有记忆，你的奥特曼骨骼，你的爪子，这一切都有某种联系。罗根，有时候一些事情需要心灵本身去发现。等我回来再谈，我保证。哦，今晚你是否能辛苦一下，照看一下孩子们？斯考特和我要去会一个老朋友。 X 教授说的那个人，正是被关押在特制监狱里的万磁王。与此同时，吉英和风暴女也找到了那个会移形术的变种人。 控制住了，他哪儿都去不了。对吗？ 不要杀我，我不想伤害谁。 别人可不这么想。你叫什么？ 瓦格纳，哥特瓦格纳。那里子弹横飞，好可怕。后来我一阵剧痛，我眼看着那一切，就是阻止不了自己，就像一场噩梦。也许 是耶稣在考验我。 你去白宫之前的事，你还记得什么？ 不记得了，我一直在这里。 Jean，还是把他交给教授吧。 教授， 这些是你自己刺的？ 是的。 那这个呢？ 吉英发现，在科特的脖子后面有一处有灼烧痕迹的圆形伤痕，而这一处可疑的伤痕，其实就是军方科学家威廉·史崔克控制变种人留下的印记。史崔克也利用同样的方法控制了万磁王，逼他说出了变种人学校和 X 教授主脑的事情，并且把前去探望万磁王的 X 教授也抓了起来。 威廉， 别客气，不用站起来。我管这叫神经抑制剂，让你的感应不起作用。 你把 Scott 怎么了？ 别担心，我只是给他一些再教育。当然，这一套你都清楚，对吗？ 你当年要我治好你的儿子，可是突变不是疾病。 撒谎！ 你以前比我还怕他。杰森从你的学校回家一年之后，我妻子杰森，他怨恨我们，他怪我们把他生成了那样。于是他操纵我们的思想，把影像和幻觉投射到我们脑子里。最后我妻子用电钻钻了自己的左太阳穴，想把那些影像给钻出来。我儿子一个幻想大师。 说到这儿， X 教授把目光转到了史崔克的助理身上。 你这么恨变种人，身边竟然还留着一个。 哦，他们挺有用的，只要他们能被控制住。带他来。 袭击总统是你安排的。 你不用读我思想就猜到了。要知道，我跟变种人打交道并不比你短。可最让我感到郁闷的是，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变种人存在，如何找到他们。除了你，可惜的是，这药剂对你不会管用，你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我们直捣源头。请允许我介绍，变种人143。 这时，一个神情呆滞的变种人被推到了 X 教授的面前。 他脑子分泌的液体用来作为思想制控剂，可这只是刚开个头。 杰森，哦，我的天哪，威廉，这是你儿子，你对他干了些什么？ 不，查尔斯，我儿子死了，就像其他人。 就这样，史崔克利用儿子杰森控制了 X 教授的思想。与此同时，史崔克带人袭击了变种人学校，并抓住了6个变种人小孩。而金刚狼在护送其他变种人逃跑的过程中遇到了史崔克，他感觉自己与史崔克似曾相识，但是却怎么都记不起来。后来金刚狼他们在变种人波比的带领下暂时躲避到了波比的家中，不想却被波比的弟弟出卖，遭到了警察的围堵。然而就在金刚狼他们进退两难的时候，吉英和风暴女突然驾着直升机出现，救出了他们。可是他们的直升机却不幸被军方的导弹击中，开始朝地面快速的降落。就在金刚狼他们要因此而丧生的时候，从监狱逃出的万磁王突然出现，救了他们。 那人叫威廉·史崔克上校，他侵入你们学校只有一个目的，他想要主脑，或者窃取组件造一台。 可这说不通啊，他需要 X 教授来操作。 正因为这个，我这位老朋友才活着。 天哪， 你们都害怕什么？ 主脑运行使 X 教授的脑波与地球上每一个活人相连，如果他被迫集中在某个特定的群体，比如我们变种人，就能杀光我们。 等一下，史崔克是怎么知道该上哪儿去找主脑呢？ 是我告诉他的，当初是我帮教授造的。至于说服别人，史崔克有的是狠招，甚至能对付强大的 X 教授。 这史崔克什么来头？ 他是军方科学家，一辈子都在设法解决变种人问题。如果想找一个跟他更亲密的人谈谈，就问金刚狼。你不记得了对吗？史崔克是唯一的另一个熟悉你的骨骼金属埃德曼金属的人，那是他最得意的。 可是教授， 教授相信你很聪明，能靠自己弄明白这些事。他比我更认可你的能力。 你为什么需要我们？ 神秘女发现了一个基地降湖，是这个在那个基地运作了很多年。我们知道他在那儿造了第二台主脑，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个基地在哪儿。你们中有一个人也许知道。 教授已经试过了， 你又认为一切都跟你有关。 这时万磁王把目光投向了一直在偷听他们讲话的科特身上，并且让吉英通过读取科特的思想发现了那个位于埃克莱湖地下的秘密基地。 好吧，这是大坝的地形图，这是溢洪道，看见地上那些密度变化了吗？是车胎印。 那是入口。 嗯哼，这一幅显示覆盖地面的冰层厚度，这是那儿最近的水流活动。我们进去时崔克会放水烟，能用移形术进去吗？ 不行，我得先看看我要去的地方，要不然我会卡在墙里。 我去，是崔克不会让我死的。金刚狼，不管谁进去都得会操作溢洪道的装置，你打算怎么做？用你的钢爪去抓。 我愿意冒险。 我不愿意。 最后大家决定让万磁王的手下妖女幻化成金刚狼的样子进入基地，并被史崔克一眼识破，但妖女还是设法进入了基地的控制中心，并把史崔克他们关在了门外。后来金刚狼他们在万磁王的帮助下也来到了控制中心。 找到了吗？ 很大一部分能量被转移到了显示出来的这个房间。 主脑 就在那儿。 能从这儿关闭它吗？ 不行。 来吧，时间不多了， 我们一起去。 哦，我的天，孩子们。 Colt， 我们一起去。 好的。 他们在哪儿？ 被关在下面一层的囚禁室。 Strike。 好吧，我们就说孩子去主脑会合。 好，我去找 Scott 和教授。 没我们在，你行吗？ 行，我没事。 罗根呢？ 他走了。 金刚狼的离开只是为了找史崔克弄清自己的身世之谜，但是史崔克这时却正处于主脑的位置，并且通过儿子杰森对 X 教授思想的控制，开始寻找世界上所有的变种人，并且准备把他们杀死，而自己却逃出了基地。但是他还是被金刚狼发现了。 感觉怎么样，老兄？ 啊！你为什么回来？ 你把我抛开，夺走我性命。 说这话好像我偷了你东西似的。我记得你是自愿接受那项试验的。 我是谁？ 你这是失败的一项试验。如果你了解你的过去，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干的那些勾当真是不会变的。你以前是野兽，现在还是。我只给了你爪子。 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大坝要决口，水会淹了溢洪道， 因为他要减轻压力。太晚了，几分钟后我们都会被淹。跟我走，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你帮不了你的朋友，他们死定了。金刚狼，你是幸存者，向来如此。 还以为我是只野兽，带着钢爪。如果我们死，你也得死。 说着，金刚狼把史崔克绑了起来，并且再次进入基地与吉英他们会合了。与此同时，万磁王已经偷偷进入主脑，控制了杰森，并且逆转 X 教授的思想，让他杀死所有的普通人。风暴女和科特进入主脑，但是他们却只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在那里待着。风暴女明白这一切都是幻觉，为了找出 X 教授，她便让天上下起了暴雪。藏在暗处的杰森开始被一点点的冰冻，直到他无法控制 X 教授的思想。因此，所有人类都得救了，所有的变种人也都逃出来基地，准备乘直升机离开。这时，基地的大坝突然崩塌，而飞机也因为动力不足无法起飞。基因为了救大家，便独自走下飞机，阻挡了奔腾而来的湖水，并且利用自己的超能力让飞机飞离了埃克莱湖，而他自己却被淹没在了湖水之中。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X 战警》的第二部。在1999年，《X 战警》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拍摄一共耗时长达5个月。时隔3年之后，第二部的剧组看中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尽管剧组曾在温哥华市内及其周边的很多地方取景，但是呢，影片的绝大部分是在温哥华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实际上，这部影片不仅是在加拿大拍摄的投资最大的电影，还在规模、时间、人员和占地空间上都创了一个新高。制作设计师戴尔斯是 X 战警第二部幕后团队中的一个新人，他负责指导20个大型布景的设计和制作。在他看来，从某些方面来讲，本片的设计要比第一部简单一些，因为可以沿用约翰·迈尔的成果。戴尔斯曾经做过插图画家，他为本片绘制了2000多张图纸。戴尔斯的成果包括一座哥特风格的古老建筑，由玻璃墙搭建而成的科技博物馆，维多利亚时期的住宅和位于水坝地下的史崔克老巢。其中呢，史崔克的基地架设有一条3层楼高的泄洪通道，在摄影棚中占地将近5600平米，仅铺设的电缆就长达9万多米。摄影指导纽顿·托马斯·西格尔由此可以随意点亮布景中的任何部分。戴尔斯和他的团队还搭建了一些白宫内景，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总统办公室。总统办公室中的一块地毯曾由前第一夫人劳拉亲自设计，而出现在本片中的正是丝毫不差的复制品。除了手工制成的吊灯之外，美工部门呢还将历任总统及第一夫人画像的照片制成实际的油画效果。总统的办公桌是最难复制的部分，它的精致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前后总共耗时2个月才打造完成。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